断断桥一段，我曾藏断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曲经上如中女，我 去辛苦在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调调，心中事谁谁